烫就要开播了。 生活麻辣烫，越听越有味儿。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四个。 老爸，银行车险就是圣诞老人每年都来送礼物。 今年验送，春节前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电话报价就送安一行三次洗车服务。 4080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抗日英雄王二小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还是众多小英雄的群体形象。 所以说这个形象，它既不是山东的，也不是陕北的啊，也可能不是河南的，不是辽西的，因为每一个地方都会有这样的好孩子。 每天日理万机的国家领导人，对于家乡又有着怎样的情怀？ 总之当时他就说了一句话啊，回到这里就等于回到家了，请代我向家乡人民问好。 揭开尘封的旧事，闻听历史与回忆，欢迎收听旧闻节目《往事》。 第六集，张自成是平遥县偏城人。有一天，他家里给我送来几个馒头。在那种极端饥饿的情况下，馒头就是最高级的食物。张自成拿馒头请示黄庭莲怎么办，黄庭莲被感动得差点掉泪了。他说，你家送的你多吃一些，其余的分给战友吧。几天以后，他家又给送吃的，还送了一条裤衩。张自成又向黄庭莲请示，黄庭莲说，分馒头是表示我们八路军团结一致，生死与共，那裤衩总不能撕成条子分了。1944年8月10号下午5点左右，看守所的大门忽然打开了，门外站着全副武装的侵华日军鬼子兵和伪军。敌人把黄庭莲、严尹泽、丁一、张自成、崔德虎、李金珠、王学明、王正忠和一名不知名字的战友共9人押解出牢房，又给他们五花大绑，然后卸下脚镣。翻译韩建国说，不让你们受罪了，火车在西门外等着你们，谁走得快到前面去。黄庭莲明白了，最后的时刻到了，我不能白白送死啊，我要让日寇知道我的身份和姓名。于是他就大声地说，我就是平遥县抗日游击大队的宣传干事，我叫黄庭莲，我走得快，我走在前面。他迈开大步走向外面，到院子门口，黄庭莲想，人生最后了，我这个八路军宣传干事也要鼓励战士们，让大家都振作起来。于是他转身向大家说，我们不要受日本鬼子的骗，他们是要杀我们的，为祖国、为党、为了八路军牺牲是最光荣的，我们愿意唱就唱，愿意骂就骂吧。日本鬼子把他们9人往平遥县城西门押送。走到街上，黄庭莲看到几个难友低着头，有的还流着眼泪，便大声地说，同志们抬起头，我们为抗日战争牺牲是最光荣的，将来革命烈士碑上会有我们的名字的。来，难友们，我们来呼口号，中国共产党万岁。难友们的头一下子抬起来，跟着呼口号。当他们走到平遥县城西大街的时候，许多群众都跟着围观。黄庭莲又想到八路军宣传干事的职责，他对乡亲们喊，乡亲们， 我们是共产党八路军，我们是为了不当亡国奴打侵华日军救中国而被日本鬼子逮捕的。今天我们的鲜血就要流在平遥了，鬼子就要砍我们的头了。乡亲们，八路军一定会回来的。黄庭林话音一落，八路军排长丁一也向围观的群众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讲，人越围越多，数百群众就这么簇拥着跟着赴难的队伍往前走。日本鬼子和伪军原本是借此成批的砍杀八路军向中国人示威的，没料到成了共产党八路军宣传抗日的群众集会。他们一边驱赶人群，一边制止他们的讲话。黄庭林向伪军们斥责说，你们是中国人吗？你们还有没有良心？我们临死前向中国人讲几句话你们都不让吗？老百姓有句话，别看你今天闹得欢，小心将来拉清单。伪军听了，看着围观的中国民众都低下了头。天接近黄昏时，他们被押送沿城墙往北走。黄庭林知道活的时间不多了，就向伪军宣传八路军的政策，希望他们枪口不对中国人，给自己留一条后路。日本鬼子听不懂中文，翻译此时知道也警告他了，吓得不敢给鬼子翻译其中的含义。走到平遥县城城墙西北脚下，在一处破窑前的空地上有个大坑，20多个带刀的日本鬼子在土坑边站了个半圆圈，外围是80多个端着上刺刀的38大枪的伪军。黄庭林知道这就是土场了。当他们被推倒在土坑前时，黄庭林丁一领着大伙高呼口号，日本兵慌忙举刀向他们一个个的砍倒在地。第五个被砍头的是黄庭林，他对举刀的日本鬼子怒目而视，大声喝道，就是你来杀老子吗？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八路军万岁。鬼子慌了，一刀砍在黄庭林头上，黄庭林忍住钻心的疼痛回过头去大声的喊，你还杀人，老子的头砍不下来。日本鬼子示意他站好，照着他的头上又是一刀。黄庭林紧咬牙关高喊，八路军万岁。日本鬼子第三刀砍下来，黄庭林感觉天旋地转，他一头栽到坑里。凶恶的日本鬼子又向他的背上猛砍了2刀，戳了1次刀才罢手。8年前我在刚刚落成的沈阳图书大厦就听首长黄庭林讲过这个故事。在电视记者的镜头前，我还让摄像机照过黄庭林脑后和背上的刀伤。事隔8年，我再也没有勇气让老黄掀起衣襟照照他的伤疤。这其中的原委是，其一，伤疤是个人隐私伤痛；其二，4月初的沈阳还很冷，老首长生病的话，谁担当得起那么大的责任？其三，事隔8年，我已经不是毛头小伙了。老黄接着回忆说，天色已晚，夜幕降临，满天星斗，可中国的大地上是满目疮痍，血雨腥风。日军屠杀完之后，草草把八路军的遗体掩埋后就撤走了。1个小时之后，黄庭林苏醒了，他意识到自己还活着，由于背上挨了2刀，所以五花大绑的绳子已经被砍开了。他挣扎着解开绳索，这时他发现旁边又坐起一个人，那个人是张子成。张子成说，老黄，快来帮助我解开绳索。黄庭林感到天旋地转，头重脚轻，又跌倒了。他向张子成爬过去，可是突然间一只手按了个空，这一激灵黄庭林清醒了，眼前是一口水井，如果再掉进去就全完了。他绕过水井向张自成爬去，张自成，别担心了，我来了，我们一起回部队。 谁曾想，黑灯瞎火的伸手不见五指，扑通一声，黄庭莲又掉进水渠里了。清冷的水使黄庭莲再一次清醒，在水里翻腾了好久，才挣扎着爬上岸。这时候，张子成已经不见了。黄庭莲回忆，当时一共有三人从掩埋的土里爬了出来，一个人当天夜里走了40里返回了抗日根据地，另外一个人仍然健在，现在还在包头市生活。他们三人都返回了八路军继续抗日。我现在分析当时的原委，其一，他们都是五花大绑。五花大绑的话，脖梗上就缠绕有绳索。其二，九名八路军在宣传干事黄庭莲的鼓动下连骂带唱，表现出中国人民抵抗外辱的坚强决心和气概，对侵华日军产生了巨大的震慑。其三，九名八路军视死如归都不下跪，这使得身材矮小的侵华日本兵只能举刀往上砍，砍在后脑勺上和砍在脖梗上对人体的伤害是不同的。所以事隔60年才有坐在我面前接受我采访的八路英雄黄庭莲。我换了摄像机磁带以后，86岁的黄庭莲老战士接着回忆，这里绝对不能停留，我绝对不能再一次落在侵华日军的手中。想到这，黄庭莲咬紧着牙关向前爬去，但是他哪里还有力量啊，每爬一会儿就要喘一喘，积蓄能量再爬。经过日军砍头和滚落到水渠里，黄庭莲浑身上下已经被鲜血和泥土包住了，他的双膝都已经磨破了，而且离开了手的支撑，头就抬不起来。于是他把衣襟全都扯下来撕成布条，把头和脖梗都包扎起来。爬着爬着，他的手忽然摸到了铁轨，他的心里又惊又喜，喜的是再往前就是太岳游击区了，而惊的是在这里可不能遇见敌人。他急速地爬过铁轨，路过一道道沟沟坎坎，东方一抹鱼肚白，一个村庄的轮廓就勾画在眼前了。黄庭莲用手揪住自己的头，抬头定睛一看，猛然的一吃惊，墙上分明写着刘家庄3个大字。完了，我怎么爬到这里来？这里不是太岳根据地的边界，而是铁北的吕梁根据地平界线的外围。这里距离平遥县城只有5里，日寇在这里频繁的出没，时有危险。难道我黄庭莲日军砍头不死，拼死拼活爬了一夜，又爬到日本鬼子眼皮底下子出来？黄庭莲爬进村里，爬到一座大庙前，庙门上挂着刘家庄边村公所的木牌，这便是敌人的伪村公所。黄庭莲大胆地爬进去，看见一个守庙老人在扫地，就叫了声老乡。老人看见进来一个血人，扔下扫把扭头就跑。黄庭莲说，老乡不要怕，我昨天夜里被日本鬼子砍头，可我没死，爬到这里你救救我。老人不同意说，日本鬼子随时会到这里来，你还是赶紧走吧。黄庭莲说，我实在爬不动了，日本鬼子来了，我就死在这里吧。我死了，你告诉平遥抗日大队，我没给咱八路军丢脸，我没给咱中国人丢脸。老人显然是感动了，他不再赶黄庭莲走了。黄庭莲看见院角里有个钟楼，就爬到钟楼下的小屋里。不一会儿，院子中有人叫嚷说，那个人哪去了？黄庭莲以为是敌人顺着血迹追来，静静地听外面的动静，没有侵华日军鬼子兵特有的穿着大皮鞋来回走动的声音，也没有鬼子兵特有的鬼哭狼嚎。黄庭莲猜想是好心人来帮助他了，于是黄庭莲爬到门口说，我在这里。 一个青年走过来说，你叫什么名字？是哪个部队的？我叫王福林，昨天在平遥县城的西大街上我听过你们的演讲，没有想到在这里我还能看见你。八路真是好样的，我一定帮助你。黄庭莲问王福林是否认识平界县县委书记程克，王福林说他不认识共产党的县委书记，他只知道八路军二区区公所的位置。黄庭莲赶紧让他取来笔和纸。就这样，黄庭莲从不幸被捕至今又和党组织取得了联系。黄庭莲说，战争期间呢，生和死只隔这么一层纸，所以被捕即脱党。他说他和党组织联系上比什么都重要。我一边采访一边感慨，今天有一些基层干部失去了应该有的监督，有这些贪官污吏在，给我们党的威信带来多么大的损伤啊。我们在纪念抗战胜利的时候，不应该温习一下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在抗日战争期间抛头颅洒热血，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岁月吗？黄庭莲说，当天下午王福林就带领十几个人来了，他们推着独轮车把黄庭莲转移到一个叫蒋家堡的地方，紧跟着党组织又派人把黄庭莲扶上担架，乘黎明前的黑暗渡过汾河，到达文水县境内的徐家镇。徐家镇东有洪善，西有宁固，南有平遥县城，北有水乐村，相距都是十多里，都有日本鬼子的据点。可是平界县委对黄庭莲的治疗和安全组织的认真而周密，一有风吹草动马上进行转移。黄庭莲在养伤期间化妆过死人新娘，先后转移了七八个村庄，不管到哪里，乡亲们没有一个不亲热的，各家各户争着把最好的东西拿出来让黄庭莲吃，大爷大妈都说共产党八路军好样的。黄庭莲多次实在过意不去，就向区干部请求不要让房东多花钱了，不然就绝食。可是房东大爷说，你受那么大的罪应该吃好的呀，你吃了我们心里高兴，你不吃我们才难过呢。黄庭莲在南梁庄养伤时伤势曾经恶化，他想应该赶紧给县委领导写个报告，让党组织知道遇难同志们的真实情况。他向房东借来纸和笔，他在炕上记录了我们的中华好儿女和侵华日军进行殊死搏斗的情况。1944年底，黄庭莲被八路军山西太岳军区授予战斗英雄称号。1945年5月，组织上把他送到延安，当时的中央军委总政治部部长胡耀邦得知这位活着的烈士来到延安，就亲笔写信给中央党校副校长彭真，将黄庭莲安排到中央党校边学习边疗养。太原解放以后，黄庭莲任山西省军区医院政委，而恰巧医院有几名留用的日本外科医生和护士，他们得知黄政委曾经在日军刑场上被砍头的故事都很震动。他们说，日本法西斯杀害八路军战士黄庭莲，我们日本人民要把黄庭莲的伤治疗好。日本医护人员精心地为他做了后脑部的整形手术，使他的刀伤得以痊愈。我八年前开始采访八路英雄黄庭莲，之后我们一直通信。说实在的，黄老的来信每次都在教育着我的心灵，使我久久不能释怀。他作为一个八路军的宣传干事，一个老党员，给我这个年轻人的教育有多么深刻。他的来信使我重新对共产党有了新的认识，对党的事业有了信心，对祖国的前途有了光明的信念。在此，我仅仅收录一份5年前 黄庭莲的来信。信中这样写道：方军同志，你好，遵照你的要求写了这封信。我1920年出生，山西晋城市大兴村人。我于1938年3月参加山西新军决死队第一纵队。我于1940年5月在沁县子弟兵团参加中国共产党。我面对日本鬼子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的情况，见复印件，记取七分，供你参考。解放后，我担任的工作：1949年山西军区成立，我在省军区政治部民运部任民运科科长。1951年，我在山西省军区陆军医院任政委。1956年，我在山西军区18团任政委。1966年，我在黑龙江省军区独立2师任政委。1970年，我在辽宁省军区政治部任副主任。1981年，离职休养，复军待遇，在沈阳某干休所。现在生活好，很充实。我们同时被日本鬼子砍头的八路军干部战士名单略。1945年5月间，太岳军区第一军分区决定我到延安。当时我的伤口痊愈后，留下一个15公分长、2公分深的伤疤，经常头晕头疼，于6月到达延安，住在总政招待处，在中央医院门诊部多次检查定为1级残废。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办了残废证，直到1951年在山西军区陆军医院做了后脑部整形手术以后，形成现在的伤疤。按内务部颁布伤残条例定为3等乙级残废，到现在。我能从容不迫地对日本鬼子斗争，能在日本鬼子砍头中幸存下来，有好多的因素。首先是毛主席共产党八路军教育的结果，这是最根本的因素。其次，八路军同日寇的作战是长期的，有很多共产党员冲锋在前，吃苦在前，牺牲在前，享受在后。再有，革命先烈们在战场上、在监狱里、在法庭上、在刑场上的率先垂范，给我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没有榜样的因子，我是不会有作为的。第三，是人民群众的鼓励和支持。在我们八路军9人被押赴刑场的途中，在平遥县城西大街汇集了成百上千的人民群众围观。从他们的眼神里，我可以看到中国人向着中国人。我作为八路军的宣传干事，宣传共产党团结抗日的决心，使得好多人默默地赞许，有许多人流下伤心的泪水，是人民群众给了我们视死如归的决心和力量。第四，是战友们的相互鼓励，是他们的革命英雄主义、爱国精神推动我勇往直前。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往事》，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长， 违章了我不知道，驾照差点被扣掉。 别急，查违章就用平安好车主 APP， 快速精准，覆盖全国。 40080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49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呢，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